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5集。30秒后，遥远的地平线上一阵尘烟激荡升起，宽广平阔的草原上，数百只黑塔怪物咆哮着向这里冲来。有些怪物跑到一半转了个方向，朝着另一边奔跑，更多的怪物继续向前狂奔，大地被他们踩得砰砰震动。唐默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怪物，他的目光从怪物的脸上一一扫过。一分钟前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， 叮咚，触发支线任务一，找到可爱的兔子先生，抓住他的兔子尾巴。 这道声音响起后，唐默直接放弃了和大蚯蚓们一起逃走的想法。他不知道所谓的兔子先生在哪儿，但是他知道兔子先生绝对不会和大蚯蚓住在一起。蚯蚓们喜欢住在潮湿的地方，兔子更喜欢干燥的环境，而且最有可能兔子先生藏在草原上的黑塔怪物中。唐默尽量屏住呼吸，缩小存在感，将自己藏在这棵烧焦的枯树后。怪物们越跑越近，唐默的手紧紧按在小阳伞上，他的眼睛睁到了极致，死死盯着每一只奔跑过来的黑塔怪物。忽然他目光一顿，落在一个小巧的身影上。只见在这群高大的黑塔怪物中央，一只小小的白色兔子穿着精致的衣服，双腿着地快速奔跑。它只有半人高，一只兔子耳朵上戴着一个金属小圈。它跟着大部队不断跑着，就在它快要跑到唐默藏身的枯树附近时，兔子先生猛地转过身，竟跑向了另一个方向。唐默愣住，他抓着小阳伞的手更加握紧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兔子先生脱离了大部队，跑向一座小山坡。这时怪物群已经跑到了唐默的身边，路过这棵枯树，他们都没有发现唐默的存在。唐默在心里数着时间，一秒，两秒，三秒。视野里白色的兔子越来越小，快要消失在山坳中。唐默低声骂了一句，没办法了。下一秒，他突然从树上冲了出去，黑色的人影好似一道闪电，一脚蹬着枯木。唐默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怪物群，跑向兔子先生。他速度极快，所以冲出怪物群的时候，所有黑塔怪物都没反应过来。然而只过了两秒，一道粗犷的声音响起， 是地底人， 抓住那个地底人。 唐默头也不回地跑向那只白兔。小白兔听到这声音也奇怪地转头看来，当他看到一个地底人模样的人疯狂地跑向自己，兔子先生吓得竖起耳朵，四脚落地，撒腿就跑。兔子先生在前面跑，唐默在后面追，身后再跟着近百只黑塔怪物。当兔子先生跑到一个小山坡前，他后腿用力蹬地，嗖的一下钻进了这个小小的洞里。唐默惊讶地睁大双眼，但他根本没时间犹豫。唐默举起小阳伞，快速念出咒语，他以最快的速度挥舞小阳伞，刨开这个小小的兔子洞。唐默即将完全进入兔子洞，最后一丝光芒从他的身后传来，照亮了那只在前面奔跑的白色兔子。唐默反应极快，看到机会，他目光一冷，伸出右手，一根橡皮绳从他的掌中射出，一把揪住了那只小小的兔子。唐默反手拉着橡胶绳，用力一扯，竟然生生地将兔子先生扯了回来。 叽叽， 兔子先生惊恐地叫着，他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开这根缠在自己尾巴上的绳子，可是怎么也解不开。兔子先生只能红着双眼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唐默拉回去。唐默好像欺负良家妇女的恶霸，一把将兔子先生拽到了自己的跟前。他没理会兔子先生怨恨的眼神，面无表情地揪住了他的兔子尾巴。一揪住这个圆圆的兔子尾巴，唐默突然脚下一空，坠落感快速袭来。 唐默整个人猛地向下掉落。一切发生的猝不及防，唐默错愕地查看四周。这时橡胶绳的作用时间过去，兔子先生趁机甩开唐默。唐默惊骇地看到这只穿着精致衣服的兔子竟然在空气中奔跑。他跑出一段距离，从怀里掏出一只银色怀表，打开看了看时间。穿着衣服的兔子看怀表从洞里掉下来，唐默的脑海里回想起一个名字，爱丽丝梦游仙境。兔子先生不会给他答案，他看完时间后扭头瞪着唐默愤怒道， 叽叽。 说完他撒下四腿，竟然真的在空气中跑了起来，跑向远方。唐默尽全力地想要抓住他，一切却是徒劳，他的身体在这个无底洞里疯狂下坠。唐默冷静下来，看着四周，想找找能够抓住的地方。一道响亮的铜声在他的脑海里响起， 叮咚，完成支线任务一，找到可爱的兔子先生，抓住他的兔子尾巴。 这句话说完，下一秒唐默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以他的身体素质，在空中坠落了那么久再摔下来，也令他浑身疼痛，骨头好像散了架。唐默闷哼一声，咬了咬牙，一手撑地站了起来。他没有放松，立即小心地观察起周围的环境。这是一个漆黑的地方，好像山洞，但又似乎不是。周围空无一物，唯一的发光物是唐默脚底下的这只钟。不错，唐默的脚下踩着一只巨大的蓝色时钟，此时此刻他正站在数字六的位置。他再抬头向旁边看去，发光的数字五、数字四、数字三、数字一，还有数字。唐默抬起头，忽然看见了那个站在对面的东西，他心中一惊，整个人向后倒退半步，右手按在小阳伞上，随时准备攻击。唐默感觉到自己的后背似乎撞到了一堵无形的墙壁，但是他没有声张，依旧冷冷地盯着这个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东西。他刚才竟然一直没有觉察到对方的存在。只见在散发着幽幽蓝光的巨大时钟旁，一个巨大的白色影子从黑暗中慢慢挪了出来。他高达2米，身体笨重，一步步地将自己挪到了数字12上，稳稳站住。他的身体踩在数字12上，微微摇晃，与唐默正面相对。空气中是久久的寂静，唐默目光冰冷地盯着这个东西，对方也不怀好意地看着他。这个巨型俄罗斯兔子套娃的眼睛一寸寸地扫过唐默的身体，良久，他阴险地笑了起来，一道沉闷沙哑的男声响起。 欢迎来到兔子先生的真理时钟。 在看到这只巨大的俄罗斯套娃的一瞬间，唐默便绷紧了神经，小心翼翼地打量对方。这是一只身高2米的巨型俄罗斯套娃，光滑的木头套子上画着一个滑稽的黑色兔子。套娃是白色的外壳，上面的图形却是一只黑色的兔子，血红色的双眼里闪射出阴险狡诈的光芒。他咧开大嘴，尖锐的三角形鲨鱼齿上夹着一丝人类的血肉。他细小的红眼睛死死盯着唐默，视线从唐默的脸滑到他的大腿，那目光里是完全藏不住的贪婪和饥饿。黑兔子猛地吸溜了一下口水，再抬头看着唐默的眼睛。 沾上糖的人类眼珠子最好吃了。 唐默神情冷漠地看着他，左手始终按在小阳伞上。从刚才开始， 唐默就在偷偷尝试能不能离开这里。刚才突然看见这只黑兔子套娃，唐默往后倒跌两步，他没有掉下这只蓝色的发光时钟，反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。在黑兔子观察他的时候，他也在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四周漆黑一片，只有这只钟和站在钟的另一头的黑兔子套娃。唐默心想，大概只有一平方米的可活动空间。唐默不动声色地用小阳伞的伞尖伸向四周，小阳伞触碰到空气中那堵无形的墙壁，唐默在大脑里画出了一个大致的模型。现在他被困在一个无形的囚笼里，这个囚笼四面是看不见的墙壁，脚下是蓝色时钟，头上的可活动范围不好确定。黑兔子一直盯着唐默，不好动手试探。总而言之，他现在是被困在这个时钟上，困在了这个数字六上。唐默的目光凝视在黑兔子身上，黑兔子也以一种奇怪的笑声嘿嘿地对着他笑。半分钟后，唐默松开小阳伞，看到他的动作，黑兔子眼睛一眯，他琢磨了片刻，沙哑地笑道， 人类，你怎么不拿起你那把粉色的小伞拼命地向我反抗了？看看你那把恶心的全是蕾丝的女士小伞，它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令人作呕的东西，或许你喜欢我用它把你串起来放在架子上烤了吃，那可真是个好主意。这么看，这把恶心的伞好像也有点可爱。 唐默没有回答黑兔子的话，他直接伸长了手去触碰自己的头顶。手臂伸长后，大约在两米左右的位置，唐默触碰到了那堵无形的天花板。果然，这里也有一堵墙。 人类！ 一声怒吼赫然响起，整个空间都震了三震。唐默心中一顿，他警惕地转过身看向那只黑兔子，但是并没有太过惊慌。过了片刻，唐默勾起唇角笑道， 哼，看样子你好像也没办法跑过来，只能站在那里和我干瞪眼。 黑兔子一惊，唐默淡淡地说， 刚开始进入这个黑暗的地方，你并不在时钟上，但你自己走了上来，并且站在了12这个数字上。从那以后， 唐默抬起头微微一笑， 你就再没有动过一步，你一直站在那个数字12上，所以你现在能动吗？ 黑兔子红色的眼睛瞬间变得更加鲜红，他愤怒地盯着唐默咆哮道， 我要吃了你。 巨型兔子套娃忽然用力蹬在地上，这让他笨重的身体飞跃起来，可他才往上方飞了几厘米，就被一堵无形的墙壁拍了回去。黑兔子狠狠地落在了地上，他没能离开那个封锁他的小笼子，可大地却被他震得左右摇晃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